在人群之中寻觅着你，就仿佛在海边掬起所有的沙粒，急于发现你的踪迹。如果不从愿，但愿还有来生。或许我没有太阳般狂热的爱，也没有流水般绵长的情，只知道不断地爱你，爱你。爱在七夕，相约蒲然之情书七夕活动，由三河市总工会、共青团三河市委、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这位网名叫鹏程万里的听众，获得由三河市蒲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请于9月10日前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电话715563030。感谢收听参与。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欢迎回来，广告之后这依然是早安场景，我是雪雷。你是一个念旧的人吗？我多多少少有一点啊，有的时候觉得其实过分的怀念过去或者是憧憬未来都不是一个好事，都是不太看重当下，对吧？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过去的事儿或者是未来的事儿都没有办法控制，都失控了，但是你唯一可以控制的就是真真切切握在手中的现在。 Everybody 听我说，活在当下呀。这是郁可唯和林凡，这个叫听你说。 我很开心因为努力的生活和你们分享荣耀的每一秒钟，如果难过你肩膀最辽阔，你把我带走乌云漫步的天空，如果生活少了有你陪我，我曾经开着手机也感到失落，因为我们都最想看到彼此灿烂的笑容。我的星座却没有人像我，真的喜欢一个人安静的自由，我做到梦我坚持做到最后，就算我爬到云端也继续做梦，我唱的歌只希望能快乐，其他的我也不想要想的太多，因为我们都最想拥有自己最真的感动。听你说，听你说，我们同时拥有一个真心的朋友，有日出日落，因为有梦，所以更认真生活。听你说，听你说，我们城市拥有一片美好的天空，不能长远落，却更紧握我们交换的美梦，只想听你说。我的星座却没有人像我，真的喜欢一个人安静的自由，我做大梦我坚持做到最后，就算我爬到云端也继续做梦，我唱的歌只希望能快乐，其他的我也不想要想得太多，因为我们都曾想有自己最真的感动。听你说，听你说，我们同时拥有一个真心的朋友，日出日落，因为有我，所以更认真生活。听你说，听你说，我们真实拥有一片美好的天空，不能长远落，却更紧握我们交换的美梦，只想听你说。 新的朋友， 聊日出日落，因为有梦，所 郁可唯和林凡合唱的一首歌曲《听你说》。OK， 听我说了啊，这个世界的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在伦敦叫大笨钟，将会静音四年。为什么呢？要维修它了。要知道它已经持续工作了多长时间？157年了，为伦敦人民报时啊，报了157年。现在终于它要静音休息一下了。不过呢，听说这个消息之后啊，有个老公对老婆说：“老婆呀，你是不是也应该学学这个大笨钟呢？是吧？你应该休息两年，静音。”花儿乐队，《化蝶飞》。 化蝶飞，化蝶飞，因你沉鱼落雁而陶醉，扑啦扑啦飞，扑啦追相随，巴黎呀。 给我一份感动，

没有我可以依靠。大人爱上蛋糕，谁都想要，你自爱上在发烧，一生每一分每一秒都要变成要发烧，骄傲在一跳，要爆笑和主张甜美达不到。我想问机器爱神如何养成，除了有你背后的靠不靠可爱眼神。我想问 爱神，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由雪莱陪着你一路上保持好心情。不过天有阴晴圆缺才是自然，人有悲欢离合，有好心情的时候，有不好心情的时候，才叫体会嘛。而且生活当中有了苦有了甜才是完整的，是吧？最近由冯唐小说改编的一个电视剧叫春风十里不如你，对吧？很火，里头就充满了各种生活的酸甜苦辣，爱情的不完整，两个女孩喜欢一个男人，这个男人怎么选都是遗憾呢。李健，春风十里不如你，这也是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 终于没守住寂寞，让心悄悄开了锁，心潮渐渐涌上来，就像激动的冰河，花开燕归来，可是你却不在，不知如何找寻你，芬芳还在我怀里，请把双臂相守护。

my sofa. Mega bricks, sticky shit on my sofa. Sponge babies lying on my sofa. Neighborhood fan kicks in your sofa. Little chick having chips on my sofa. Mega bricks, sticky shit on my sofa. Sponge babies lying on my sofa. 这首歌来自于 JJ 林俊杰，不潮不用花钱。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陪你路上唠唠嗑。荒棉留言说，什么时候会希望对方静音呢？当我犯困的时候。路不周不成器说，当我瞌睡迷眼的时候。李勇说，当我睡觉的时候请务必静音啊。但你有没有觉得这是个死循环啊？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希望对方静音，但是你发现对方一开始唠叨的时候你就想睡觉。 OK， 梁静茹送上了一首歌曲《听不到》。 若是那么小，为何我 一份，我们都受过伤，那是现场痛的灿烂，被遗落的时光，被废弃的答案，心事蔓延彻底的沧桑，被剩下的不堪，冲撞不甘，来回不容。你不说难，我不怕难，我不能忘记你，不放心的是你，这颤抖的心还需要什么？ 8:22。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所谓1033，三合成功，最美的声音。横夜

超伟、刘德华这首歌《无间道》。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无间道的事情来了啊，需要查调查的事情来了。这个哈佛有亚洲学生说他们设置种族配额，这是有64个亚裔的美籍团体发起的一个投诉，就说这个哈佛大学在招生的时候给亚洲人设置的这个录取门槛啊，要比别的族群高。那当然现在这个美国司法部已经承诺对哈佛大学的招生过程进行调查了。那这些亚洲学生呢也是举着各种条幅，什么 We are equal, We are all equal, 我们都是平等的，来游行。我看了这个消息，特朗普说 We are all equal, 我们都是平等的，这怎么可能呢？当你跟我平等的有钱的时候，你就能跟我一样平等的上哈佛了，好吧。朴树，好好的。 是落叶，把自己交给了风。小鹰在天空跳舞，在不问要去哪。你说天会在湮灭，我们天远在天边。

在曼迪，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陪您路上听歌唠唠嗑。有人说啊，情歌总是老的好，有没有这种感觉？特别是唱爱情的，那走遍天涯海角你都不会忘记他，这首情歌。情人当然也是老的好咯，曾经沧海桑田分不了嘛。李若曦，滂沱大雨里。 滂沱大雨里，繁忙车站里，你的脸为什么还是那么清晰？我屏住呼吸，看着你离去的身影，为什么我的心有一些犹豫？时候开始习惯有你在，你的电话号码总会时时